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已经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当自己睁梦开心不甜。你说吧，再见渐风向回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之前。你说吧，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约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让我怎么见。在乎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落后雨的屋檐。去改变你错过的

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自信你刚才是三六六滴。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那梦去，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不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像那梦去，以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不哭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梦去。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苏伟伦的 Lemon Tree， 然后要继续听到动力火车带来的我答应你，他们的嗓音非常高亢，有穿透力，希望在这首歌当中能给你一些力量。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的唱，清澈明亮不会忘。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 点点滴岁月的书签，点点滴点点滴，你的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

说唱一首小刚的这首歌叫做啤酒泡泡。小刚的唱功呢在圈中是公认的非常棒的，当然他从出道至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歌曲。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谁该爱我。 谁该爱我， 我不过你神经病。

见。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对你的奢求也舍得可怜。浓浓浓浓中泡一杯咖啡，再多糖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先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在房间，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对你的奢求已少得可怜。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先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明白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先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 Oh, 错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到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按钮唱歌给你听。 哎呀，没说耳朵永远在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闭上眼睛永远在睁开，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的人啊，等待一份感动，唱歌的人啊，心里的话唱不尽啊，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去过某一天，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牵挂好一家，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唱歌的人啊，要给歌一条迷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去过好一天，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去过好一天，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去过好一天，我去过去过去过好一天，在风中大声唱，吉他浪迹天涯，来求过好一家，哦，求过好一家。 阿牛的

我输，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消息，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想念你的笑容，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响个不停。山谷里的消息，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守阵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首关悦的歌，结果呢？ 不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让我，总是放感情傻不愿拥有，什么自由原来我想过了。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只想剩下最终的不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曾经爱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答案，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是自己的，就不愿让我总是放感情上。 心剩下心中你的承诺，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曾经的事那么难就破了，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伤心了，结果呢还不是要那么一个人独自的承受。心剩下几人泪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附和。曾经爱是那么难，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了，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这首歌叫做结果呢，所有继续听到是这一位严爵带来的没有答案。严爵出道其实已经有几年的时间在歌坛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音乐作品了，但是被大家记住就是并不是特别特别多。而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没有答案。 电话打不通，我真的不懂，一生不可能就莫名失踪，剩我自己在演着慢动作，吃了碗都没进洞，也不想动。谈也谈不通，做也做不到，消息让我很不轻松，冷不防吹来了一阵风，冻结我忐忑的心悬在半空。 Yeah, yeah, 没有答案是对我最狠的答案，歇斯底里还能怎么办？就算冷淡的回应，就算不浪漫，也好过我是不是我这座里不安。没有答案，难道就是你的答案？施舍一个答案有没有那么难？想给你有点心软，也还没必要，就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翻案。天好好的，今天不见了，我说了什么话让你不快乐？拜托再提醒我你的原则，我怕时间也不会冲的分则。Yeah.

南心梅的狂奔，随后听到苏建信火烧的寂寞，是今天的末尾歌曲。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明天再见喽。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冷，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保住你，剩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总是比划了，热播的想念还活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动，死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我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帮助你，剩下半飞的被大海淹没，总是比划 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顾当初的隐恨你，把旋律刺了青。